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9.7摄氏度，预计呢今天白天气温仍然会很低，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今天是大雪节气，受持续补充的冷空气影响呢，今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并且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呢仍在继续当中，请注意做好防风防寒工作。另外呢，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也仍然在预警当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气温在-5摄氏度到-7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4到-10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不过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所以晒太阳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另外呢，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该加量供暖。到了夜间呢，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5，天气非常寒冷，室外呢也是滴水成冰，应全力供暖以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先来关注西部地区，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这是从西局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呢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其中呢，在从天明寺桥到西便门桥这一带路段呢，目前呢交通是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北部地区目前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北三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安贞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蓟门桥桥区。再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比较严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区一直持续到这是东三环路的燕莎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大雪节气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北京呢已经进入了仲冬时节，天气呢会更加寒冷。其实从前两天开始，我们已经体验到了这种寒冷啊。而且很多网友呢就是开启了这种搞笑模式。之前呢我们都说是什么断崖式降温呐、什么速冻模式啊，这听着有点冷冰冰的啊。现在我们讲什么？ 叫什么？ 棉裤模式。亲们，你们穿棉裤了吗？好，现在除了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腿部有些疾病的朋友来讲，不怎么穿棉裤了已经哈。 有的人到这个温度才刚刚把秋裤穿上，别说棉裤了。能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有利条件在于什么呢？大家出行啊，不像以前似的，可能长时间的走路啊，或者说骑车呀什么的，那是真的需要做好保暖。现在呢，基本上进出呢，咱们都是汽车。啊，这个甭管是公交也好，上头也有暖风，自己私家车打车，实际上真的在特别寒冷的地方待的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很长了。 所以这么冷的天气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您穿过的各种衣服当中啊，您觉得什么材质，哪一件让您觉得最暖和啊？好，那么今天呢是大雪节气，咱们呢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开启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互助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最近天冷啊，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不舒服的朋友也挺多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养好身体。好，我们来看看各位的求助问题。这位听众呢说，我们单位啊要开联欢会了，快到年底了嘛，准备呢演一个古装的小品，现在呢需要一些古装的道具，说不知道咱北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或者租到也可以。如果是买到的话呢，他们需要发票，因为可以报销嘛。如果是小商品市场的话呢，他得有发票，我能报销才可以啊。哪位知道这样的信息渠道，麻烦分享一下啊。我们先说一下电话，15650782036，15650782036。 这些产品呢，我觉得两条路，就是现在呢，一个是有了这个万能的某宝之后啊，去网上淘换一些东西，价钱也并不贵，这个甚至于有些时候可能比您要是从什么正经的人家电影厂啊什么的去借那个租那个道具啊，比租金可能甚至还要便宜，反正就是一次性用完就完了。 重点它是要有发票，就是即便是在某宝上买啊，也得是在那个比较正规一点的店， 对，能给开发票的， 能够开出正规发票来啊。 是。 另外，他说这个古装小品不知道是多古啊，哪朝哪代啊？ 看您多考究了。真要讲究的话，那不同朝代那服装包括怎么穿怎么搭怎么设计，那都是有学问的。 还有就是说需要什么样的道具，之所以问这么细呢，就是说如果谁有这种不用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哎，临时借给您或者啊适当的收点费也可以啊。明啊是清啊，您是玩皇上的事儿啊，格格的事儿啊，还是这个宫廷里的事儿啊，道具也分大件小件的，就是尽量的说的具体一点哈，这样可能更好找一些吧。 对，这是我估计到什么，包括像什么话剧院啊，然后什么， 但一般人家不租， 人家不租是吧？对， 因为 专业设备 还要用呢，对，他一般不太租啊。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找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帮着找着？我记得他好像找过，估计是没找着。 接身带这个呀？ 啊， 昨天刚说完给他， 对，他今儿又发了一个，估计是没有听众给他回复。 哦， 啊，那我们再帮着说一下吧，可能挺着急的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飞利浦吸尘器上面用的集尘袋？ 是不是得找飞利浦啊？ 昨天跟就是也是建议他，就这种小零件啊，一个是直接找到厂商的那个专卖店维修点儿，人家可能会有配件，再一个就也是万能的某宝，您搜一搜，因为具体到您这一个型号，我们帮友手里面说直接碰巧就有，他要这个 FC8219-8200， 这不太容易。 哎呀，这事儿都让万能的某宝干了，咱们万能的帮帮团干嘛去啊？ 各司其，我们就是负责给您引到万能的某宝上去。 然后呢？好，长他人气质啊。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擦反毛皮鞋的鞋粉或鞋油？你别说那句话了啊，万能的什么了啊？肯定就是不想通过这个网上买，想看见真真的东西 啊。 嗯，这个呀其实也不难，就是商场里面有卖鞋的， 嗯， 基本上你看他如果说摆出的这种鞋比较多的话，它都有卖的，还有一些品牌的鞋，当然相对来说就贵一些啊。大品牌的这种，它都有专门的，有人叫反毛皮鞋，有人叫什么鹿皮鞋哈，反正这个都是一个东西。 翻毛皮鞋， 对， 都是它。 鞋粉有，鞋橡皮有，但是没有鞋油。 这种不打油、嗯、 啊，它是那种喷剂，喷雾状的喷剂，有不同颜色的。嗯，哪位知道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啊，电话是13521287934 13521287934。 这种鞋其实咱们以前也介绍过它的保养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记得吧？就是还是平时呢经常的把那个表面上的尘土什么的擦一擦，其实它不需要像传统的那种光面皮鞋那样说每天去进行那种精细的护理，基本上一个季节，有时候我们反正就我的习惯就是送出去保养一次，平时勤擦着点，就是掸掸土、嗯、稍微的这个见点潮可以，它别全湿了泡了那不行， 反正相对来说其他的鞋吧，这种鞋就娇气一点， 是 啊， 的确是 勤擦着点，而且呢就是您不能由着您的性儿，您可劲儿造 天天穿是吧， 肯定是不行啊、嗯、好吧，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他说我这次啊体检验出叫做血尿酸高， 嗯，验血尿酸高， 这是一位女士啊、嗯，他说我平时也不喝酒也不吃海鲜啊，怎么就会出现尿酸高这个问题呢？那也帮我有经历，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啊，就如果只是您一次的体检啊、 嗯、 查出稍微有点偏高的话，那都不算事儿，就是他一次他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您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您给自己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您持续检查都出现这个问题、 嗯、 那您就得重视了。 对， 嗯， 而且呢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比较担心这点，也是听说身边有一些，特别是一些爱护吃海塞的男性啊，喝酒吃海鲜，最后导致严重的情况下痛风，你知道高尿酸血症。首先说您要是一次体检的这个血尿酸高，它不至于说就引发到这个咱们最痛苦的这种疾病上去。再一个呢，并不是只有喝酒吃海鲜这一条路会导致我们的体内的这个酸呀代谢出现问题，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并不是像您想的，我不喝酒不吃海鲜我就肯定不会尿酸高，没有人敢跟您说这个话，咱们还是到医生那儿去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什么机能上身体上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及早的咱们去治理。 嗯，还有就是高出多少，其实这个 对 是吧，最高容忍度和底线也 是 有的啊， 对，多1%，那这不太当回事 啊。如果您担心的话，您就去再测一次。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啊，就偶尔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指数高点了或那个指数什么低点了，它不见得就一定有问题， 对， 它跟你当时的心情，你头天晚上吃了什么最近的身体情况， 对 啊，你睡眠足不足，你喝水多了，你吃饭少了，其实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不要仅看一次体检的这个指标就尽吓唬自己，这个它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也能说明问题啊，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警示 参考。嗯， 这位听众啊，您也是赶紧上医院吧，也别自个儿这儿瞎琢磨了啊。 嗯， 他想问一下帮友，他这个左眼睛啊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看直线，哎，怎么变成曲线了，但是另外一只眼正常，他说这是什么眼病啊。 嗯 嗯， 这赶紧上医院，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咱们说屈光的这些问题，你要是看直线都已经变成曲线了， 那这个很有可能，我们说实际上你神经系统啊，就眼睛视神经那些地方，或者是眼球本身都出毛病，可能导致这个情况。 好像这种情况也不是一个特别少见的情况啊。 是， 比如说出现一些黄斑变性的问题， 对 啊，黄斑病变的问题，包括这个视神经，包括眼底出问题， 都有可能 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建议呢，您赶紧去眼科做一个全面检查。或者做一个什么眼眶的 CT， 然后请医生帮您判断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出现了这个状况，应该是通过一些方式可以矫正的， 可以矫正过来， 可以矫正的， 对 啊， 只要方法对路就行，因为它几种情况都可能导致是同一个症状，咱们不能瞎治，得先确定原因。 好，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呢，他叫凑个热闹，我们就跟他凑个热闹吧，网名叫凑个热闹 啊， 请教帮我们一件事儿，谁知道早点摊儿？还有快餐店里面的油泼辣子是怎么做的？ 这不能告诉你， 就是那个浇的那个是吧？ 我跟您说， 就炸辣椒油呗，是不是？ 但是就这东西要想炸好了，各家店肯定人都有自己的秘方，那就看咱帮友谁好心愿意把自己家这个不传的秘方告诉您了。我是真实的觉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辣椒油，在成都那个路边摊上吃的，就哪儿都比不了，就特香 啊！而且这个跟材质有关系，除了制作方法之外，其实它的原材料、 对 火候、 辣椒的选料 都挺重要的啊。它没有留电话啊，如果您方便留个电话呢，我们这有好多四川籍的特别会做饭的朋友， 这是个好办法， 人家一定会帮助您的，一定会告诉您怎么做了啊。 嗯， 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买什么呢？他想买花生，黑皮花生粒儿， 黑皮花生。 嗯，他说，请问哪家超市可以买到黑色皮的花生粒儿啊？他去了五个大超市。 我觉得这 种、啊、都没有卖的， 您别上超市，您也上咱们节目里经常提的那些大集上，我就得去看看。他这边不是那种，就咱们说有叫炭烧花生的那种，那是后给熏黑的，人家就是让那个种本身皮就是黑的那种。 嗯， 有少见，我以前也是零星的见，在那些集市上见过一两次。 行吧，那么哪位听众朋友最近啊，您是逛超市了，还是逛的什么地儿看到过这种黑色皮的花生？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 嗯， 谢谢了。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哪有卖保温瓶内盖的？保温瓶内盖？ 内盖还是保温瓶？ 保温杯。 保温杯。 保温杯还有内盖呢？ 它就是里头那一层小的贴合特紧的那个盖。 他说我们家呀有好几个保温杯，都是这个内盖坏了，外面哪哪都好好的，你说扔了吧，怪可惜的。啊。那我们是不是还只能说某宝 不是这个某宝我觉得都不好解决，因为保温杯这小东西它型号大小，对，这都不一样。 其实它保温就在于那个， 它就靠那盖 紧实度，那个贴合度，如果不合适的话，它就只能当做一个水杯用。 是， 所以如果您这个没招的话呢，它也就只能当个水杯用了是吧？ 那可 不是打消您的积极性啊，它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呗。 嗯， 你能有更好的主意吗？ 没辙，对，起码您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您找那个配件去，要不然这大小真不好说。 而且还是好几个， 对， 好几个啊。 那我说明，我觉得就是您这，要这些都是一个牌子的啊，说明他们就这内盖质量有问题，别的都不坏，先它坏了。 一般来讲不太容易出现问题哈。哎，说到这个保温杯啊，今天早上咱们同事哈， 嗯， 拿着他那保温杯给我看，他说你看我昨天跟车里搁了一宿， 还热 着呢，里面都结冰了。 嗨， 我说这可以， 这叫什么保温杯？ 明确的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质量不怎么地，一个呢就是天真的挺冷的。 真够冷。 他说确实，他说我这保温杯啊用了时间挺长的了 啊， 所以我就一直在用，因为他。不想用那种保温效果特别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灌的热水进去之后吧，它那个保温效果特别好的吧，它一直那么烫，你没法喝，所以呢它时候长了稍微它就温和点了，倒是蛮合适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需求。 有过一次什么经历你知道，就出门的时候啊，把这个因为想着特别冷，在高原上拉萨你知道，开水倒进去，下午2点了，到了纳木错了，我想着应该没什么事了，打开喝一口吧，这一口把我烫的呀。这就是赶上好质量的，但是真的，你说这水等于白带了，到下午2点我还喝不上，我怎么办呀？ 所以大家在买保温杯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大品牌的好的保温杯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它有12小时保温的， 对、 有什么几小时保温的，还有就是全天保温的，就您看您各自的需求， 需要 您可以买这种不同时段能够保温的， 对 这种效果的啊、 嗯， 尤其是小朋友用的，就不太适合用那种。保温性特别强的那种，或者一开始灌的时候就别灌太烫了啊。 小时候小朋友有时候比较莽撞，不太注意这些哈。 行，我们继续来互帮助互助啊。刚才这些问题呢在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是一个这个叫全新超强多功能派明蒸汽机，配有多个功能转换头，适用于家庭清洁消毒，可以杀死尘螨还有多种细菌，清洗垫子厨房浴室的那些面砖，就功能挺强的一个蒸汽机啊，还可以熨烫衣服布帘等等这些褶皱。电话是13661094574，13661094574。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80新的轮椅，90块钱，东西在阜成门附近。电话呢是13001258876，13001258876。这位朋友想，这是求购的信息了啊，想求购一个全新的面包机，价格面议，电话是18210417797，18210417797。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洗浴房， 这些昨天都说过了 啊，说过了是吧？ 这前面三条都是说过的。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防盗门，带 AB 钥匙，200块钱。 哦， 东西在白志芳桥北，电话是1317178。哎，这是不是多一个呀？多了一位号码 是吧？ 对， 得、您这也是白搭，换一个吧。 嗨。这位朋友啊，出让全新的羊绒毯，电话是13241776393，13241776393。 这位听众呢，家里有一组棕色的钢琴漆的立柜，1米8宽2米高，说5个门是两组合在一起的，一组呢是宽1米2，一组宽80，打算50出手。微信号码是 L Rain 小雨的那个啊，英文 RAIN99， 在阜兴门附近，姓吴，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 今天是大雪，不是小雨节气啊。 人家叫小雨。 这位朋友转让，这是颈椎的按摩披肩，朋友送的，全新的，30块钱，东西在东四环附近，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3070120547，13070120547。 这个听众呢，他呢想出手的是这什么躺这什么东西？ 看不就字儿都认识，不知道是什么。 天使，天使啊！您这名字太好听了啊！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您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躺椅，它就字儿是这么写的，反正啊。 行吧。 哦，躺椅，它写成礼了。后因为到医院看护病人的时候可以用吧？可以坐阳台乘凉，那不是躺椅是什么？ 你来。 一个躺椅，原价260，现在68。啊，这个坐阳台也行，在医院看护病人也行，都很方便。电话是61283093，61283093。 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边。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让帮助传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而且刚刚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很快的得到了我们的帮友们的反馈。而且我看到了一句特别暖心的话，特别靠谱的话，是吧？你也看见了吧？ 就是真实的感受，就看大家的这个回复信息，我就觉得验证这位朋友说的这句话没错。他说：“帮帮团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帮帮团是万万不能的。” 其实没有谁是万能的哈， 但从大家的回复中，我真的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能难倒我们的帮友。 对，尤其是像买一些，咱们别说奇奇怪怪的东西吧，反正就是不太常见的东西啊。 嗯， 什么某宝某某贝啊，它还真是解决不了啊。 是。 好，我们来看看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哪些呢都已经得到了帮友们的回复，应该都是亲身体验过的啊。 这有的是家住在附近的，咱们先说这找古装服装道具吧。这位朋友说，北京舞蹈学院啊，就在中央民族大学西边那一条街，那儿都是卖各种演出的服装店铺的，买啊租啊什么的都可以去跟人家去谈。地铁四号线国图下车 A 口出，您去找吧。 嗯，反正这是个渠道啊，但是他那个都相对来说比较好。 是吗？都贵是吗？那儿， 对，他比较专业的那种，可能价格相对偏贵一些。但如果你们这个联欢会不是说非得怎么着哈，就是哎演一下就完了，意思一下，就买个便宜的对付对付，其实就过得去，它不贵嘛。 其实 得看性价比嘛。 对，我觉得关键看他这古装它是哪类的，有的我觉得那是婚纱影楼那儿都有，不净打扮的那披红挂绿拍那种照片吗？ 不知道，所以这个它是哪个股啊，也挺重要的啊。 对， 另外刚才有听众给我们回复啊，说那个想买飞利浦集尘袋的朋友啊，您可以奔崇文门台机场，说因为飞利浦的客服就在那儿， 对， 那儿有很多各种配件，您可以找一找， 坐公交车在台机场下车就能看见了。 哎，黑皮花生这位朋友说，我在劲松中街往南有一个市场叫鼎盛市场，卖粮食的摊位，以前我在那儿见过有卖的，您去找找。 啊、 哦，鼎盛 多以前呀、 啊，也不会太以前，我觉得。 行吧，还有听众呢，又提了一些新的问题啊。他是打算买一个无绳的耳机。降噪的那种，希望价格适中、希望用过的朋友啊，买过的朋友啊，包括大鹏你啊，给支支招吧。 我先说，还是先等听众先说。 你先说呗。 我先说呀，这个耳机的降噪分两种，一种叫做主动降噪，一种叫做被动降噪。被动降噪呢，就是把那个大耳机扣在耳朵上，有一个海绵垫隔绝外面的声音。这类的产品呢，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把外面的声音给你给挡住，但是呢，有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外面的这个声音，如果真有什么人家警示性的，或者说比较乱的这种场景啊，您在里面，尤其耳机音量一大的话，真的彻底什么都听不见，这是它相对来说一个弊端的地方。然后降噪效果呢，也不是特别的好。现在的主动降噪耳机呢，它是耳机上还带一个小麦克风，它自动识别外围的声音，它去判断哪些声音是有用的，哪些声音是没用的。没用的那部分声音，通过一个复杂的算法，它在自己的耳机往外发出的这个声音里面加入一个反向抵消的这个频率在里面，使得那些杂音您就听不见了。这个技术的确挺先进，您听着也觉得很神奇。所以如果是您要主动降噪的耳机，说实话价格没有适中的，价钱都比较偏高一些，能够有比较好的降噪效果的基本上价格都在1500到2000元以上。所以您看您所说的价格适中是希望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位。如果说咱们传统普通几百块钱的耳机，那这种比较厚的海绵垫被动降噪的这种呢，可能相对来说可挑的种类多一些。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呢，也可以一并啊跟这位网友来分享一下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是想了解一下，他说我下载 APP 之后啊，只是无线网络可以收听，但是 4G 网络在什么地方都显示说网络有问题，也听不了，说这怎么调试啊？他听的就是咱们节目。 那您的那个 4G 网络他干别的事的时候，比方说微信里面传了一个比较大的视频，他下载的速度怎么样，快不快？如果说那方面也有问题，那您看看，就是我们有的毕竟这个住宅朝向啊跟那个基站的位置，有的地方信号就是不太好，存在这个可能。如果说干别的全都没事，就听我们这个听听质量有问题，您看看听听上是不是单有一个选项，就是允许在 4G 下使用流量收听，是不是那个功能您没有打开，所以它只能在无线网下去运行。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意当中把那关闭了哈，就为了节省流量，所以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呢，就听不了和干不了一些事儿了。 是， 您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呢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每天都播出的这个《北京榜》这首歌，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下来？你笑什么呀？ 这我还真不知道、 啊。您这么听这么多天都学会了，您还 下载了是吧？ 你就听我，我们还放在1月份呢。如果真的是要下载的话，那些音频的网站应该都有，但是是不是这个最新一版的不知道了，因为之前这首歌就有，已经唱了好几年了，是吧？还有 孙楠 唱 过 的， 对。 那么这一版最新的韩红唱的这个改版之后的，不知道有没有？您可以再找一找。 对，然后它关键有的可能能在线听，不一定能 下 载 下来。 对对对， 当然除非您是会员哈、会员就花钱了是吧？ 然后也分现在，因为它那个就是歌手们，或者我们说著作权人呀、给音协提供的权限是不一样的。就在刚刚上周，就咱们现在这是好事，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音协给各个 KTV 什么的，你知道下令有6000首歌，就等于他们这儿没有完整的授权，所以要求这些地方这6000首歌全都要下架，不可以再继续用了。 有的只能听， 对， 有的是可以既听又下载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他是昨儿刚补完牙，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怎么昨儿刚刚补完牙，我这牙就还疼啊，什么毛病啊？ 找大夫去呀、刚给您补完就疼，您不找他？ 等会儿啊，我找找他这个信息哪儿去了呀？ 在这儿呢，我这儿有，是需要电话吗？ 念一下啊。 他就说我昨天刚补完牙，牙洞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今天呀就觉得吃饭 哎呦，这酸疼，补之前其实我都没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补好啊？所以想问问帮友们。 哦，哎，但是好像是刚刚收拾完牙，确实它有那么一个阶段会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因为你补牙的时候会刺激到那个神经。 神经。 当时因为你打麻药了，你没什么感觉，但是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呢，它那个神经还是在被受刺激的那个关注那个情况下，因此可能会有一点点持续的疼或酸的感觉。您再等等，如果说还持续的疼，而且还特别疼的话，那就不对了。 您得判断它这个度，要一般的有一些酸，就咱们说神经外露的这种，因为尤其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把表面的这些珐琅质什么的，有些地方是清洗过，甚至于有的地儿就是牙垢可能给您帮着清洗了一些，一下子它受冷，现在北京的天多凉啊，它就容易有酸疼。但您要说疼得特别厉害 而且持续的疼， 持续时间长， 啊、还疼， 超过三天，对 啊，就有点不大对了啊。行，那您也可以问问您的那个给您补牙的大夫啊，他也留电话了，1366132-1828，1366132-1828。嗯，还有听众说我们刚才那个鞋油的事儿啊，鞋粉的事儿，说翻毛皮鞋的专用油啊，在物美啊、家乐福啊这样的大超市都可以买到， 它 有专门的鞋油专柜。 哦， 大概十几块钱吧，就是您买的时候或者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适用于哪些皮质和材质。 对， 当然我买回它用不了啊，一定要看清楚它上面写的那个而且是什么颜色的，这有时候我们容易忽视啊，尤其是头回买的朋友。保温杯啊，我们这位听众分享的是刚才说保温杯的朋友啊，说如果保温杯特别保温的话呢，说明质量特别好，适合需要的人群。但如果您嫌它特别烫，喝不到嘴啊，您灌的时候啊，就别灌太烫的。 对， 这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灌适合您自己个儿的温度啊。或者出门的话，有的人他会准备两个保温杯，一个是特别热的，想对着喝嘛，就是别凉了。那个呢，可能稍微温和点，或者是凉的。 对，这倒是个办法哈。 得一下得治俩，成本就提高了是吧？ 对对，保温效果不好那个它便宜。这个服装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以前呀、上班骑电瓶车，到了11月份天一冷我就改坐公交了。以前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三保暖那些材料的时候，就穿毛裤，觉得毛裤最暖和。但现在有这三保暖，觉得还真是效果挺好。现在一般冬天也就是一身三保暖，外头再套个外裤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位热心的听众直接把这个防尘袋连着型号的啊，就这个型号的防尘袋的这个截图都给我们发过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某宝， 哦， 说是他给搜了一下， 还真有， 因为我们来不及搜啊。某宝只有一家在卖， 呵， 啊，说这个价格呢，我们看到的是从17.5到32不等，可能跟型号有关吧， 型号对 啊。另外呢，加上油费，那就得二三十块钱吧， 20-30块钱，对， 那您看看吧， 是去台机场核算还是来这儿核算？ 还行吧，就怕网上买那个，万一不合适哈，你这个。换起来还有点麻烦，来回退什么换的哈。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北京有哪几个大集啊？那可多了去了， 多了 啊， 真是多了， 就郊区就挺多的，就光我们这儿天天挺狠的。什么你能记住几个？什么高丽营啊， 高丽营 马甸儿啊， 马甸儿， 张家湾呐、房，昨儿是不是还要问房山一个什么大集的、 张房大集、 真是挺多的，尤其是在这个年底。节前这种大集还真是挺多的。具体您想问的是哪一个啊？或者您可以画一片，比如说我就离顺义近、或者我就离昌平近，我就去那边的大集，这样的话好帮您找一下啊。 对。 另外呢，他们家有一个电饭锅，说里面那屉换了，说什么地方能买这个屉呢？那您就等着找着大集之后，一块堆这事儿就全办了吧，是吧？ 大小也得配。 行吧。还有一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他说请问一下帮友们，就是包蒜有什么又快又方便的窍门吗？ 年年到腊八都有人问 要整蒜啊，这不还不到腊八呢吗？ 得早做准备啊，得包到那会儿。 行吧，要整蒜，过去蒜多的话基本上就是给他拿刀背拍一下，但是那个有时候容易拍裂了， 那就裂了，那不行、 但是你要是轻轻的拍呢，可以把那个皮拍的软一点，但一揪就好揪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保险的方法，就是可以将此蒜弄得完完整整漂漂亮亮。 我的方法就是咱们有得就要有失，这个蒜 买回来尤其心酸，您别急着剥，在家里头先挂它三天五天，让它表皮稍微有点干了以后，轻轻一搓就下来，可省事了。我剥蒜从来不觉得麻烦。 那个心酸好像里边那个特别紧， 它潮 特别紧是哈。 稍微晾个三天到一个星期，你再剥你试试，容易极了。我都是这样，就是，但是这个的确，那个蒜你看饱满度，它不如新的那个。 对呀，就我们不想，我们就想吃这新鲜的呀。 又要晚上跑得快，又要晚上不吃早。 就是除了你刚刚出这 馊主意 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就是我这新鲜蒜，我就当时把它剥了，我要这新鲜劲儿嘛，我是吃啊，我是腌呢，我还是什么啊？反正之前我们出的主意都是这个蒜它可能要受点影响，就是它不是整的了，比如拍，比如说拿塑料袋摔什么之类的，它都有点受损。 我跟您说，找一包子铺，把里头负责包蒜的小哥们儿叫出来，他每天工作就是干这个，他准有经验。 行吧，好，我们来看大家分享和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他想跟大家说一下他的问题解决了。他是3号发布了一个求助信息，说老妈身体不舒服，向大家求助。之后呢，有好几位帮友给他打电话，跟他说去哪个医院看呐，用什么方法熬水喝呀，能够缓解啊等等。特别是手机尾号842的孙师傅，245的谢师傅，还有309的畅姐。还有手机尾号341的一位朋友说，都发个短信告诉我，老人这病啊不能耽误，你赶紧去医院瞧瞧吧。 是， 说谢谢大家了。那么通过这次求助呢，我也牢记帮帮团的宗旨，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让帮帮团的精神发扬光大。对，我们是有精神的，是吧？我们跟什么那些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精神的， 全靠精神撑着。 我们是有温度的啊，所以我们是万能的。还有听众呢，也是说我求助的花椒籽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特别感谢一位丽水桥的丁女士，这是你们昨天的事儿吧？ 昨天的事儿，对对对。 还有高碑店的刘女士、青塔的朱女士，哇，好几位，还有好几位啊，说都帮我了。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祝愿帮帮团越来越好。帮帮团真的是咱们的贴心人，真的是我们温暖的一家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我们离这一周的直播节目结束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抓紧看看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啊。刚刚问耳机的朋友都说了，说我们姐儿仨都要买， 嘿， 啊，都听你的啊，买错了算谁的？这可是 Turkey 啊，三倍啊！ 放心，人家说了，这价格也可以接受，那就是能接受，我倒有信心。这个耳机，我待会儿私信给您吧，因为涉及品牌啊。 他说能不能把品牌告诉我一 下、 啊？ 下了节目我发给您。 我偷偷告诉您啊。好，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他说我这个收音机啊经常听，但是突然发现就是里面有点脏了，所以他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发现里面有这个就是油泥吧，是什么东西啊？ 对， 他说怎么就听不了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本来还好好的，打开了擦了擦这个浮土油泥，反而不能听了。 那您是不是碰到哪儿了？ 对、啊、 是吧，您擦坏了是不是、啊、 因为他说这两台半导体都很好，用了20-30年了，那您想里面这些元器件呀老化呀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呢，早期的那个半导体像您说20-30年前，那恐怕还没有集成电路呢，还是晶体管的收音机呢，那里面的那些线路板什么的这么长时间肯定也已经有锈蚀的这些情况，您这么一擦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些地方那个线路板它就断了。这个东西不太好修了。反正现在这种产品小个儿的您买一个10几块钱都能买到，您就换个新的吧。 原来那个就留着当个念想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 家里面清洁或保养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啊，甭管大小，就是由于我们不太了解一些正确的擦洗清洗的方法，反而让我们自个儿给弄坏了。 对 啊，当然问题可能也不会太大，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啊，包括一些大件的啊，就是咱们弄不了的就别弄，那小件的话呢，你也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啊。大家分享了好多这个剥蒜的方法啊。 嘿，好啊。 来我们说说吧，说说啊。那等蒜下锅呢是吧。兰香是怎么说的呀？ 把蒜头啊剥开放在瓶里摇晃一阵就好剥了，就大概这意思是就是外皮那些好剥的先去了以后放在瓶里的晃的晃的 啊， 里头那层小嫩皮儿就能下来了， 就给它逛得松了， 逛得松了。哎，对对对， 就跟我们那个摔打法差不多，只不过呢那个摔打完之后呢就鼻青脸肿开裂了， 这个也不能晃， 基本能保持原样啊， 太使劲也不行吧。 好，还有听众说呀，你可以把这个蒜呢用温点的水啊，大概泡个三五分钟给它捞出来，说用手一搓就能搓下来了。还有就是把蒜放在塑料袋里面，把那口呢给它封紧了，轻轻的往桌子上丢，注意啊，是轻轻的丢，丢啊丢啊，丢手绢那个，说一定要握紧了啊，说一分钟之后呢，说那个蒜皮和蒜就容易脱落，就好剥了。 哦， 还有听众呢，就是纯粹尺子巧劲儿，他说拿出一半蒜呐，借用两个手指的力量，捏住蒜的两端，向一起加压。哦，就捏蒜，他还不是剥蒜。 这个我觉得， 他说蒜皮就会分离开了。 糖蒜这么剥可以。鲜蒜我觉得悬吧， 我觉得可能也跟它鲜的程度有关。 对， 特别新鲜的未必能够给人分离的开，但是说比如说有点那个老木卡吃眼的了，有点干了的兴许好一点， 是 因为 它失去水分，它干了嘛， 对对对， 它里头 有一层空间嘛。这都是经验之谈啊，那您可以试试，您这几张都可以试试看看哪个最适合您那个目前新鲜程度的蒜啊。行，我们时间快到了啊，还有求购的赶紧说了啊，这两条啊。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一个木质的婴儿床，希望价格在1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小洗衣机，电话呢是